警方再三呼吁，面对陌生人攀谈或借钱，切记冷静查证，以免受骗上当。三立新闻石明启、罗佩宇桃园采访报道。 与和平，战争是残忍的。简介还写着2022年战争再起。这本书将成为所有人内心阻止战争的武器。看似说服世间人向善，但作者其实是社里教教主郑。 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3月9号星期四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国民党总统人选什么时候能够定案，大概的一个现况帮大家做整理。侯友宜担心呢会 IP 落跑啊，想要算各位当想过主动。郭台铭想选，但是目前还没有拿到那一张门票，你要有参赛资格啊，要先回到国民党。朱立伦则是一成不变，因为他的民调始终只有一成，现在是落居下风。不过呢，侯友宜目前看起来他有慢慢的推油门啊，他是透过跟新北29区的里长座谈，好像是要来备战在暖身 2024， 而且呢本来新北的里长联谊会，新北里长联谊会说要扩大成为成立一个全国里长联谊会，还要送挺侯选总统的联署书到国民党的党中央。但是呢你看侯友宜动作搁较大，游戏规则也还是握在朱立伦党主席的手中。朱立伦的盘算又是什么呢？朱立伦透过党的秘书长黄建廷帮他说2024民调可以不用纳入朱立伦，那可以不用纳入跟不用纳入又差了一点点，这样能够算是朱立伦宣布自己已经出局了吗？那为什么干干单单几句话我没被算说不出嘴？而昨天国民党的这个中常会出现有一个漏网镜头，麦克风没有关，所以呢有这样的漏网镜头。挺侯要选的这个新北市的议长蒋根煌呢，他就走到前面主席台那边去，然后就问朱主席说，那2024提名的阿北公完了，然后朱立伦就说啊，我没什么插，哎呦啊，主席你没什么插是有要紧啊，没要紧齁。党中央释出一个消息说，就算要采这个征召也要把郭台铭考虑进去。侯友宜、郭台铭、朱立伦目前呢，看起来是处于一个所谓的恐怖平衡。而民进党的部分呢，昨天的中执会打出一个叫做诚信条款，不建议现任议员来参与这一次立委的选举。那当然有一些例外了，比方像是艰困选区这个没遵守。那刚好就又打中了侯友宜落跑的要害。不过呢，国民党今嘛点得起这个诚信条款来做文章啊，就说啊，你民进党是要保障现任优先，那就是不注重世代交替啊。那这个部分呢，稍后我们也请了民进党的来回应一下究竟怎么一回事。最后我们聚焦在国际上面，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他是美国政坛的第三号人物，然后他自己出来证实说他在美国会跟小英总统来会面，果不其然呢引发了中国的反弹。但是啊，美国直接给吐回去他说那小英总统过境美国七年的执政一律来了六次嘛，所以呢这个是行之有年，直接呢被叫中国点点。而中国两会是产生了不少我们听起来觉得非常惊悚的言论。在政协会议上面有人提了一个案，这个案子是说要对台湾发布这个台独黑名单。那如果说是台独黑名单的人呢，他们在侵略台湾的时候可以直接逮捕或者是击毙，而且呢逮捕或击毙黑名单的人还可以得到奖赏。好，这个提案据说已经获得了中共当局的接纳，他们也开始演绎相关的办法了。你自己去想连警察都不能够随便抓人，更何况是杀人，中国却说我说你台独就杀啊，这不就是比黑道还要黑道，比流氓还要流氓吗？稍后我们来分析讨论。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王瑞德。 桂雅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民进党立委苏巧慧。 桂雅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好，左手边先来欢迎的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廷。 桂雅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着是国民党桃园市议员林涛。 主持人好，大家晚安。 稍后还有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会加入讨论。另外呢，我们也会连线给新北市里长联谊会的总会长许承阳里长，我们要来请教的是， 那你去弄一个联署挺侯，那还有没有其他更多的细节呢？今天齁，其实我们在节目上讨论这个有关于国民党的2024齁，马木南 MC 吉刚能刚啊齁，有不止一位的来宾都认为说侯友宜在2024呢卡在像是落跑这个问题呀、啊、搞不好最后他会出不来齁。不过呢人家侯友宜他也不是政治小白兔，山不转路转齁，党中央不被帮我更，我叫把人来更。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透过里长座谈，透过里长联署挺侯友宜，其实也是要逼国民党的党中央来表态。我们一起来看。 像银色轿车停在国道正中央，轮胎下还卡着绿色行李箱。 我们很希望说，党中央赶快征召他了。 里长口中的他，就是国民党最强母鸡新北市长侯友宜。 现在由我们副总会长拿着联署书去给各区的会长来联署，应该是下个礼拜我们就会送到党中央。 面对2024大选，民进党已经整军待发，赖清德定于一尊，等到国民党人选可能五六月才会产生。新北市29区里长已经等不及了，里长联谊会总会长联署要求党中央提名侯友宜参选2024，四月更要全台串联，只是看看朱主席态度。面对新北议长喊话尽快征召侯友宜，朱立伦皱着眉头冷处理，不想插手，消极态度让基层看不下去。 就是因为这样他有他的智慧啊，好，那我们是希望说最基层的声音让他赶快听到。 我在这里长期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李定瓦赫、李定瓦赫，甚至有很多好朋友。大家关心新北市未来的发展， 再度官腔侯氏回答，虽然基层立拱，但党中央消极，而侯友宜则是被动等征召，国民党布局2024就在诸侯暧昧态度下持续卡关。 那先套柜为民来看齁，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昨天国民党的中常会，那中常会很多人开会嘛，那那个桌子上面呢都会有麦克风齁，所以呢麦克风压下去有声音，没有压就没声音、嗯、但是出现这个状况，我先请教瑞德哥齁，来你看蒋根煌一的咚咚咚咚就咚到前面去了齁，在前面的主席台，然后去找朱立伦，他就说我们的提名啊齁，啊因为麦克风没有关嘛齁，所以录到了声音，然后呢朱立伦的回答很特别哦，他说齁、哦、晚一点啦、啊、你实在齁、哦、我实在是不想要插齁，帮他翻译成中文叫不想要插手，我不想要插，他是党主席耶，这不是他的权责范围吗？那他怎么会因为齁、哦、他显然知道蒋根煌就是挺侯派的了嘛齁、哦、那挺侯金兵齁、哦、杀过来之后啊改说啊提名啊免挂可可慢的啦齁、哦、然后我其实是不想要插，这话里面你读出了什么？ 如果你是党主席，而且很想赶快决定大局的话呢，推出最强母鸡，你怎么会讲说我不想要插？不想要插的是讲我不想要怪啊？为什么呢？心嘛一团乱嘛。那我现在此时此刻我不想去淌这个浑水啊，可不对啊！因为你是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啊，所以朱立伦的一举一动，他可以决定这个游戏规则要怎么走嘛。而且昨天，那么中国国民党的这个秘书长啊黄建廷已经跟你讲初步的选战的这个结果，尤其在立法委员的部分嘛。那现在呢？那么昨天各位要注意一件事。除了朱立伦讲这个之外，黄建廷还故意讲一件事，叫做朱立伦跟他讲不要把他纳入所谓的民调里面嘛。那我都不知道一男一女两个人交往了已经迫在眉睫，对不对？到底要不要这个女的问你到底爱不爱我，愿不愿意娶我，结果你没有回答，你去找别人来跟他讲讲了一个答案跟他讲说模棱两可，到底被传白传不知道，到底爱不爱不知道嘛。那我请问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嘛？那就告诉各位了，黄建廷说的不算数，为什么？你忘了朱立伦曾讲过，黄建廷去见郭台铭是他私下的行为，有跟我报告，不过我暂时不见郭台铭，你忘了他这样讲吗？那他是私下的行为嘛。还有，那么就算朱立伦说不要把我纳入这个民调，拜托谁说中国国民党的这个党内相关的这个总统这个提名人啊，还是这个的候选人啊，一定要经过党内民调？当年各位，那棒球你看过没有？总教练嫌那个打击手跟代打的人打得不好，最后忍不住了，自己拿着球棒上台说：“你下去，你下去，我自己先打。 真的吗？” 不是朱立伦吧？上次那个代打的那个是谁啊？那个人叫挥球棒， 黄宗毅啊。 那个人叫洪秀柱，你知道吗？洪秀柱，你先挥棒， 正式版。 对方正准备投过来的时候，咔， 啊，为什么总教练喊停？你知道吗？叫停？为什么总教练自己拿球棒进来了？啊，这是你朱立伦当年干过的事了哈。当年呢、啊，当然现在还会不会这样做？这个我不知道了哈。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啊，除非朱立伦亲自讲，否则我不相信。嗯，这个大吉，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到底愿不愿意娶我？你得赶紧供你二万嘛！媒体堵麦的时候，你就站出来直接讲说：“我朱立伦在这里说，这一场这个无私无我的团结一致的大戏里面呢，我朱立伦绝对不选总统。啊”阿里德尔啊，阿里德尔一样嘛？那他为什么不讲？他一讲，我这种兵家加上招了了啊！他本来旁边有一堆人，你知道吗？拱着他的这些人招阿伯不买，招了了，马上招，马上溃败嘛，马上溃散嘛。最近我听说啊，有一些本来误以为自己可能在部分区名单里面的人，最近心情不太好啊。那、本来误以为的啊，现在哈、啊、可能没噩梦成真，可能真的没了，你知道吗？我们最近那个台北的这个政界纷纷扰扰等等啊，这些事情都是国民党的朋友跟我们讲的、啊，你知道吗？那你就知道现在一团乱嘛。所以朱立伦才讲说，哎，你不要逼我，不要。逼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现在不想插手的原因就是我拖啊，我以拖代变到五六月，他现在已经讲五六月了嘛，五六月其实就是六月，拍谁哦？三四五六四个月，嗯，中国国民党在经过四个月挺侯的、挺郭的、挺朱的、挺韩的都出来了，你知道吗？挺韩的那个粉丝专业，哇，好久不见了，又出来好几个了嘛。然后呢，我问你，这些全部都出来以后，再经过四个月的网内互打、免费内斗，没戏嘛，党兄啦。昨天黄建廷的一席话说，中国国民党选立委啊，按照以前的这个游戏规则啊、就是如果那么有一个选区好多人都想选，那经过协调大家都同意的话呢，全民调；如果有人不同意，就三分党员投票，七分民调。天哪，这不叫大局条款吗？这对某些人来讲都大局条款了、啊，为什么？你也知道人那个所谓的党员投票，那个党员大部分的票都掌握在比较资深的立委的这些候选人身上嘛。啊，关孟黎啊，徐小欣、林佳龙会跳出来嘛、一定跳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国民党的内斗，从立委内斗、党内互打内斗，然后包括总统内斗，故意就不断的下去了以后，说来很坦、很可惜的，为什么呢？你如果缺什么，你就会强调什么。朱立伦一直强调国民党要团结一致，因为大家不团结。现在朱立伦一直强调哦，我无私无我，但大家都看到都是自私自我嘛。哎，不过我倒觉得侯友宜的动作蛮快的。他每次只要有人一打他，然后民调下来，或者是不去帮林明真造成怎么样的话、马上就有一些人有没有、另外有一群人 动起来了， 动起来了，然后呢就来了，赶快啊，先生不出奈天下何，黄袍警察没有把黄袍给加深这样而已啦。 来，东豪哥，因为齁，其实我常听说齁，就是说新北市在这个里长的部分后一就暗了齁，那我们看齁，就有一个齁，他是新北29区里长联谊会总会长齁，许承阳，他是永和区的会长，然后呢他就讲要帮侯友宜来做联署，然后说送到党中央去。那因为大家想说，哎呦，这个时阵开始有动作啊，为什么要弄一个这个行动治理里长座谈开跑？ 3 月13号第一场就在永和，那是不是跟过往的时间提前了两个月有什么样的奇奇怪怪说才是不是为2024暖身？他就讲没啦没啦齁，以往二三月就开始举行啦齁，那这一次呢是里长们要求的齁，说呢要快一点啦齁，那过去又说什么因为疫情所以也有拖到时间啦，那主要呢他的诉求很简单哦，他就说啊，侯友宜经历很完整齁，希望各界知道他就是总统最好的人选，我们29区里长全力来支持。那昨天在谈齁就有讲到一件事情嘛，你要我 yes I do，我总是要有人求婚嘛，对不对？那现在呢，哎呦，这里长扮演一个求婚的角色齁，我来求婚，然后我把这个相关的东西准备好齁，我们的声量啊谁啊齁，故意折出来你要熬，然后等侯友宜 yes I do， 你怎么看？ 这不是求婚的，这叫逼宫啊。 好，逼宫。 这当然叫逼宫嘛。里长联谊会全部联署完，然后要跟党中央说提侯友宜嘛。侯友宜本人呢在干嘛？呵呵做代级，我用刚才那个， 你没有觉得其实是套好招的、哦？ 当然呢、 啊，对啊， 当然啊，所以我说才讲逼宫嘛。但是朋友也不当坏人，我讲，用追女朋友来讲哈，如果我们明年1月13号的选总统，我们当作是男生在追女朋友的话，侯友宜大家都知道侯友宜想追他，国民党里面有好几个想追他，啊，其他的人都讲赵少康，其他人都讲说我想追这个女朋友，只有侯友宜一个人讲说我呵呵做代级，我呵呵他吃。可是每一个人都看到侯友宜的动作最多。他就是不讲。要跪给谁礼嘛。然后呢动作一大堆让其他人出不来嘛。那 里长联谊会的事情，其实本来他本来就是因为四月才开议嘛，所以二三月做本来是正常的。那、啊、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做连锁动作？就把3月4号的三缺一的事情就移转掉了。 嗯， 好，那为什么蒋根煌议长也急着要问朱立伦说，啊，到底怎么样？因为不晓得朱立伦到底怎么想嘛，大家都怀疑朱立伦嘛，所以朱立伦这个党主席当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说，你本来你可以很干脆的嘛。 嗯，他自己苦也对不？ 对、 嗯、啊，习跟你讲三月四号哈，因为啊，之前我们就是为了三月四号，所以哈，要在三月四号过后才有动作，现在还在 过。可是因为国民党可能对朱立伦都，其实我们讲国民党对朱立伦的不信任，其实在2016那一场是有冤枉他了，因为换柱是包括马英九他们都要换， 下面再推的嘛，哈、嗯，他是 因为只要是立委候选人知道不能再靠朱柱姐了啦， 嗯， 所以那个换的很难看。然后呢，很不巧，国民党有一个心魔。因为2016换柱，2019跑出吴敦义，大家都觉得党主席会不会乱搞？ 嗯， 所以朱立伦就这样子啊。啊，朱立伦有没有想选？当然有想选。 嗯， 啊，可是又被压在那里。好，可是国民党现在最麻烦、最好笑或者最好笑的、最奇怪的一件事情是这样：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相信朱立伦，但是呢，又不想当坏人，所以对朱立伦的质疑都不是当事人哦，都是其他人在讲哦。而且公开讲、嗯啊、侯友宜有没有讲朱立伦不好听的话？没有啊，他永远当好人、 嗯、 你怎样、 嗯、 因人之会啦。好，可是要怎么样让朱立伦赶快明确侯友宜要的什么？要的是征召，他不要民调初选。 嗯， 一民调初选，侯友宜有一个心理阴影，就是韩国瑜。为什么我刚才讲2019的阴影很大？韩国瑜当时是怎么纳入民调初选的？是被动式的，不是主动的、嗯，这个朱立他就很怕朱立伦在搞一个我需要被动或主动表态，啊，干脆跳过这些。 嗯， 里长联谊会做的事情叫征召嘛。 嗯， 前一阵子从国民党立院党团这个曾铭宗一直到柯志恩讲的是什么？也是征召嘛，就不要初选了啦。 嗯， 直接征召，民调最高的就征召了啦。这样一征召，侯友宜就解套嘛，他认为他可以解套。好，可是这里面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地方。逼宫齁，以前我在看国民党逼宫齁，或者是展现秀肌肉嘛齁，人家龙马是正副议长， 嗯， 都是用正副议长。 哦，你是说里长的话稍微不太一样吗？ 里长就要全国里长了。 对，嗯， 他已经要准备全国里长。 全国里长 啊。对啊。 你被连署到民国归你。 嗯。啊，不是 全国里长 定也是定什么目标才算数？ 我立马跪下来请诶，你一定就会来包围。 全国里长的时候不一样，全国里长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就要看一个人的脸色， 嗯， 各县市长的脸色。 对对， 我讲一句难听话哈，三月四号林明真那场你缺席， 嗯， 你在南投县找里长联署啊， 嗯， 你怎么找？ 嗯 嗯， 一定下底下没有侯友宜在旁边呢。三月四号那天晚上。三月三号那天晚上， 嗯， 一定是南投，一定是徛伫咧林真边啊呢。啊，你感觉南投票较少？阮南投的你都会较细汉，你刚不来呢。 嗯， 你要南投的里长帮你联署，怎么联署？再过来台中的里长卢秀燕。前阵子我不晓得为什么李宗跟一个年轻的女议员忽然间跳出来讲卢秀燕也可以、欸。 对啊，嗯。 啊，卢秀燕是头脑坏掉啊！忽然间有一男一女的市议员跑出来帮他讲话。 这个不是这一场，之前还有一场。 有、嗯、 对啊，有在酝酿。 对、嗯、啊，台中的里长你要怎么去找？你那么厉害，力武摘雕。 而且卢秀燕马上就直接跟你讲，他绝对不当副手。 对， 然后国民党的总统大选一定要初选。啊、嗯，我公啊拍掉一公啊呢？那你认为他是挺侯友宜的吗？ 所以你回过来看侯友宜哈，侯友宜搞这里长联谊会哈，我跟你讲。那就叫逼宫了，他就是逼宫，逼朱立伦要你表态，不要再拖到那个后面，现在就先表态， 嗯， 先处理总统候选人， 嗯， 可是朱立伦的心声什么？就是刚刚他自己讲、嗯，不小心讲出来的，我不想被惨， 嗯， 啊，你无叫嘛，无叫我唔在遐变嘛，因为再怎么样，朱立伦也不是，我想朱立伦绝对不是阿斗， 嗯， 啊、哦，形势他有没有机会，他心里太清楚， 好，那、啊、你们一直逼我。 嘿，啊，咱今嘛好的来请告这个李定东署林嘛，好，来，我们这个新北市里长联谊会的总会长许承阳里长哈已经上线了。那里长给你请告了哈，您今嘛诶节奏是什么款哈？因为你讲你被联署到这个就是挺侯，然后要到党中央去嘛。那包括你们说在四月中也要成立一个全国的里长联谊总会，是不是？ 嗯，没错。 那你们目前齁的目标是怎么样？那比方说联署也要有份数，份数有没有说要几万份或是怎么样齁啊才要送过去？或是你们用什么样的形式让国民党党中央感受到齁你们挺侯的力道？ 因为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齁就是说我们要让党中央知道说我们基层的声音啦、啊、齁、哦、那现在我们是29区的会长齁、哦、多联署齁、哦、那因为中常会也要开了，所以我们29区是我们全部的里长选出来的会长，所以我要先联署让党中央知道我们的声音、哦、让他来赶快来处理这些事情、哦、事情、欸、不要再拖了这样子、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第一关是29区，那就是29份的这个挺侯是不是？ 对，所以因为新北有29区嘛、哦、29区每个区都会选出一个会长嘛、哦嗯、联谊会都会选出一个会长、嗯、那其实1032个里我们也可以说那个党中央需要我们全部来联署的话，我们再请各区的会长再下去联署，可是下个礼拜三就要开那个中常会、嗯、会比较时间不够、嗯欸、所以我们会长就现在先会长先联署。对 啊，啊您今天的联署的这个动作啊吼，侯市长知道吗？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知道说都党中央知道说我们基层的声音啦。 嗯，没啦，阿内内内，你就是阿内 吼。聊过天。 啊，你讲伊唔知影嘛？啊，即马新闻都看遮多，伊唔知影，啊有甲你口头电话。 我们有跟他聊过天。哦哦，我们想要有这个动作，他还是说他是以市政为重啊。哦，其他的哦，再慢慢说啊，看党主席怎么想再来做啦。 好、哦，阿内我搁甲你请教一个部分哦，等你来宾若是有疑问吼、哦，也可以来提问吼、哦。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前两天吼、哦，我们才例如关心的时事的这个脉动嘛。黄伟汉啊吼、嗯，他也是资深媒体人嘛，然后他就讲说吼、哦，新仇旧恨就这样吼，你四大公投你不出力，然后在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又不积极，那到了这个林明真的部分，你又看到说又是缺席吼、哦，所以岁月静好都是你，战犯不是你还会有谁？哦，这个部分，那其实就是你讲的，你新北这地吼，可能挺侯市长吼，声音是大的。可是有另外一块的蓝营呢，他们是觉得说，那侯市长吼，常常拢安尼不沾锅啊，吼，是对他有很多的埋怨呢。 埋怨吼，一定是有的啦。哦啊，其实哦，他是在新北吼做很多的事情，是新北的市民啊都看得到的。哦，那我们要挺我们的市长哦，这是应该的。而且他的作为的做法， 嘿，你就阿、啊、你哪会不爱感觉讲，伊新北市的做甲遮尼好，好好啊，留伫新北市就好。 啊，你也想讲，然后新北市是抹灭这个人才，他是为了选新北市好，他也可以为了全中华民国好。 这个情节跟当年韩国瑜很像。 哦，好，就怕胜的对啊，哈，只有窝在新北这一池里面啊，就怕胜哈，应该要为全台湾来服务，是不是？ 对，没错啊。 好好好，有来宾的 节目嘛。李定，我王瑞德哈，来请教者。啊，咱今嘛新北市29区李定联谊会的人之外对吧哈？啊，恁有想要过来就是全国啊，全台湾各县市啊呢，大家串联冇？ 我哦，在四月中哦，可能会新北市在那个全中华民国的那个里长联谊总会也会成立。啊，成立的时候哈、哦，我们会请每个总会的总会长哈、哦，寻求他们的支持。啊，要不要支持？这我们怎样？因为还没有成立，还没有遇到人，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去请托啦。啊，没完就快呐。 我其实有个疑问呢、欸。那个里长，因为吼，里长当然这个29区吼，基层实力也都是非常雄厚。那我觉得你们的联署，因为刚刚东豪哥讲说应该爱你丢黑的看啦吼，那个是。 最后 一讲。所以我就疑问说，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帮忙到吼？议员呐、啊，好，先从那个，因为你说份数很多的话可能会困难嘛，啊，从议员呐、啊，或者是立委啊，去扩大你们那个对党中央的力道啦，好，是不是？这嘛是爱出力，啊，无你29区高，啊，伊讲啊，这29高张哦，伤少啊，被打回票怎么办？ 我29区的会长是所有的1000多个里长选出来的，哦，啊，选出来的温柔心，我们就先赶快 因为时间上来不及，我们先赶快先29个先联署。那如果需要1000多个里长来联署的话，我们各区的会长会再下去联署，联署国民党的里长。 里长，我可以问一下哈，因为全国里长 用者的资讯。甚至保证即便政府要求他们也不会提供。不过早有美国网红揭露中国到底怎么透过 TikTok 进行大外宣。 Are you in the I hate China club while the West is just making up all kinds of bullshit as a bargain chip to suppress China? 先找到会英文的亚洲面孔炮轰西方媒体抹黑，还上传新疆民众打扮入时的影片，似乎想证明新疆没被打压控制。最后更直接暴力地找上西方脸孔，大赞中国好棒棒。 China has increased its spending 500%, thousands, mayb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nd hitting you from all angles with Chinese propaganda. 随着 TikTok 上不断出现为中共喉舌的影片，全球政府警铃大作，从上到下不遗余力警告各国民众，千万别小看 TikTok 的洗脑威力。三新闻姚怀正报道。 三名男子分别抓住鱼的头、胸、尾部，小心翼翼地合力将它从货车上水箱搬运到海边，慢慢放入海中。 哦，游出去了嘞！ 鱼传回大海，马上就游了出去。不过仔细一看，它可不是一般的鱼。鱼背上一排三角形尖锐的角凸起，长得就像恐龙的鲨鱼，不过它真正的名字是波口后头鲼，俗称饭池鲨或是房仔。而这条长约 1.5 公尺、重达34公斤的后头鲼，其实是鱼贩标购来的。 我们在那个鱼市场拍卖，然后看到它，然后就还是活的，然后还会动。哎，啊，我们老板就想说要把它放生。 鱼贩说，不是每条鲨鱼都要杀来吃，难得这条大鱼还活着，应该在大海继续悠游。波口后头鲼平时栖息于近海底层，吃甲壳类和贝类为生。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将它列为极危物种，灭绝的几率相当高。 后头鲼目前没有保育，而且在野外其实数量还是算偶见啊，没有到少见的地步。游客也蛮喜欢看到这种在水族缸里面的样子，所以大部分也都是卖到水族馆去。 虽然后头鲼目前没有列入我国的保育类物种，但在海底中还是相当珍贵。这回。 会员总会哦，也是要再选总会长，你知道吗？ 新的总会一定要不出来了， 因为我们还这是新选完嘛，新选了4年一次嘛，所以说，我们总会在4月份会在立法院那边由旧的总会长召集哦，再来选出一个新的总会长，全国的总会长。对， 你知道我一个问题哦，我是雨韶老师哦，啊，你刚才说是啊，这个联谊会的会长都是1000多个里长选出来的嘛，那如果联署下去啊，发一个状况是啊。这些会长哈都联署，但是后来发生啊，下面啊有人说那不能代表我啦， 里长都没尊省的啦， 还没尊省啊，我们是挺啊朱立伦的啦，我们不联署，万一发生这状况怎么办？ 可以， 第二是啊，因为 KPI 不要联署到什么样的规模哈，才代表说是啊这个大功告成啊？ 因为哈有1000多个里长啦，哈1032个里长，你要说每个里长联署啊，也有蓝有绿啊，绿他不可能跟你联署嘛。对不对？那蓝的部分哈，哦，大家那个侯友宜，哦，他跟每个里长弄出固的感情啊啦，不管新的啊旧的啦，啊有在做代志，无在做代，大家拢知影，哦，啊若要联署，唔联署就看家己啊。啊，我们会尽我们的力量去来联署这个动作了。 好，我们谢谢里长哈，因为你也受我们已经就了解哈，那期待你静待你们的佳音啦哈，看您最后联署出来的情形是啥款哈，来感谢里长哈，来。委员我清搞啦齁。那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动作是这样嘛，当然对朱立伦来讲是一个压力，那对侯友宜来讲齁，虽然一共啊不侯市长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都不知道齁，我们姑且齁存疑啦齁，因为这看起来就是我刚刚讲的嘛，那种论调。 那个朱主席齁应该不是感觉到压力啦，应该是感觉切心啦。 切心喔。 切心啦，因为是新北市的里长联谊会联署29区是要支持侯友宜，不是支持朱立伦。 哎呦，刚换代啊！ 他当过8年的新北市长， 而且还是蒋根煌拿的这份联署书送到朱立伦的手上，不怪朱立伦哎公，我不被惨啦。啊，真的，我觉得其实这里面其实心中最百感交集的一定是朱立伦。你看林涛在那里都笑不出来了，对啊。 明明是两个人在同样的一个新北市，这个地方是朱市长交接给侯市长，而且侯市长还是担任了朱市长七年的副市长。在这样的过程中，当时大家其实应该也都很清楚朱市长的下一步是什么，朱市长的雄心大略是什么，所以新北市这个基地要顾好，他挑了他的副手。没想到他的副手一上来之后，做的冰冰冰冰，包括这个里长的行动治理29区、其实也是侯市长发明的啊。坦白讲，我说这个里长的行动座谈有没有效，坦白讲还蛮有效的。我觉得地方议员应该都很有感觉啊，就尤其是以前都是里长诉求反映给议员，议员再去跟市府邀请以后，然后大家一起有功一起享，结果现在自从有这个行动治理以后，有功都是市长一个人包走了。所以议员的角色其实就很薄弱啊，薄弱到后来就是市长一个人跟里长可以把干净。 他跳过议员这个看啦，以前都是透过议员啦。 因为昨天那个何伯文，伯文议员有功啊齁。伊个个会看，今嘛何伯文拢搞我修理，安尼 拍又在又跳光怎么被吼？ 对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伊当然跟李定伟感情是真好啊。这么好的 people， 你当副市长的时候怎么没有献策给你的市长啊？一直要到你当市长以后才出来。那结果现在29区掌牢牢的掌握在他的手中，而且坦白讲，这一招棋出来，刚刚虽然东豪哥说是要议长、副议长联署，人侯友宜讲我这是立丢联署，这假好啊，这接地气啊，对不？我买在哪里供啊？所以这一招真的很厉害。那他出来以后，他就只要讲，很多人都认为我应该关心新北市政，对啊。很多人都认为你应该关心新北市政，你要做好做满啊。而且就像刚刚里长在说的，其实他后来刚刚在也很坦白嘛，那29张联署书是会长的联署书，那每一区就像我这边，我可能就经历了3个区3个会长，坦白讲我当然尊重这些里长，尤其是里长联会的会长，我们都非常的尊重他们，但他们下面树林就42个里，莺歌20个里，对不对？那在下面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正支持侯友宜愿意签署的，这个也还很难讲啦。只是说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真的是接到那个联署书，感觉上切心的，感觉中啊，醒来百感交集，真的应该是朱立伦。 如果他今天朱立伦接到联署书上面写的是朱立伦的话，哇，他会高兴死 了。很窝心、 啊。不是，最好玩的是侯友宜侯市长会说。我都不知道， 对啊， 我的代志我不知道， 我不是我知道 、那我顺着你这个话，我问林涛，刚里长说侯市长都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啊？ 我觉得我承接一下那个这个委员讲的，就是说朱真的是心里一定有他的感受， 对对， 那个名字他都认得。 那我的感觉是这样，我的感觉是朱其实从这个九合一选举一路到这个黄敏惠，然后到这个王鸿薇，再到林明真，其实我觉得他是任棒任怨，反正有战役来，战役有时候是胜利，有时候是挫败，我就扛嘛。那你今天要告诉我，就是说一直说把我拉进争议，说2024的提名，好像我有个人角色，我也告诉你，我也直接跟蒋跟黄讲，我就是无私无我啊，我不爱插旗，没有要去干涉，就是我介入选举的这样的争议，所以他就很直白嘛。蒋跟黄说啊，你2024不要处理，他说。反正我不介入这个争议，因为我们一定会推最强的人。所以我觉得朱立伦他在整个过程中 那我再请教一个部分齁，因为其实现在基层会有这样子一直动作这么多，就是因为很急嘛。可是五六月才要提名啊，你觉得之后齁，不是五六月，而是之后才会提名，干嘛上班？ 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说因为现在国民党有自己的节奏嘛，你就算民党在四年前提出自己的机制跟初选的行程，后来也延2个月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个角度上按照现在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然后一步一步的推向这样子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先关心民生议题，然后再关心总统候选 人。我回头看讲这个许承阳会长。 对。 因为老实说，许承阳会长过去我们也都跟他很熟，也在新北市跟1032个里长互动非常好。那许承阳会长跟朱跟侯都很熟嘛，所以我今天会觉得说，如果真的如同许承阳会长讲的，这个没有任何市府的关切，是他们自发性的。好，我觉得这个相关的事务人士要去清查到底是谁。在背后说，我说一下请蒋根华，一下请这个29区的会长去做这样联署，因为我觉得这会让许承阳会长 也让蒋根华很尴尬嘛。 人家都不尴尬，你跟他 都不 尴尬。 他 如果尴尬，我就在上电视跟他讲说可不可以私底下的时候，他就尴尬到就 skewy 了。 朱华我觉得都很熟，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说，其实回到整个的战局，2024的提名的期待，我认为比亚郎在化修啦，但是不管我们都选过去嘛，不管你是哪个层级的选举。候选人的姿态或是说一个积极度主动性某种程度要彰显嘛，因为你让这些中间人中间人两边都很熟，你要叫他们怎么样，他们今天讲了，那等一下朱的人说阿娜我一定会写阿娜都很熟，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齁，我认为党中央在总统提名的机制谁到最后要出场我觉得都是相对不困难的，这个东西在过程中就哦，如果大家有一个公示最强的人我们提一个机制，我觉得一点都不困难。 朱立伦跟他有知遇之恩，到第二任的时候朱立伦喜欢穿总统了嘛，还让他代表这个等于市长新北市长朱立伦呢到处去，各位还记得巴黎那个八仙城报吗，是朱立伦全权让好友一去处理，朱立当朱立三就是一副就是你是我的接班人，就没想到我的接班人对吧，刚刚大家不是讲到吗，带着侯友宜去认识这些 leader 嘛，我千金万担是要交给你对吧，你滚我旁去。 在洋饼店店员忙进忙出，这时一名穿着红色背心帽子的男子走了进来，旁边跟着白色上衣女子，立刻引起员工关注，原来他就是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还蛮明显的啦，因为第一次上场港看到，所以一看就知道是郭董了。 郭台铭不止亲民，对于拍照来者不拒，甚至还在店内聊起天，大谈对台中的太阳饼情有独钟。 他进来我们大家都好惊讶，他就一直说他53年前在那个清泉岗当兵会来这边买太阳饼，他很怀念的味道。郭董本人跟他的夫人都很亲切， 夫人曾心莹默默在一旁陪同，这次两人一口气买了20盒太阳饼，接着直奔这趟行程的主要目的地洲际棒球场 捕获野生。 原来两人这趟来台中主要是来观看世界棒球经典赛，支持中华队。郭董和夫人一入场立刻引起球迷关注， 坐在旁边有一点紧张，很开心。4年前他有来过球场开幕，分享过一些事情，然后就跟我说往后的比赛加油，希望以后也可以看到我们在那个场上。 郭台铭不只带夫人力挺中华队，也资助南投中兴高中的棒球队，更带他们一起观看10年一次的世界棒球经典赛。他在脸书 po 文感慨，偏向的学生资源都非常少，但希望总有一天会换他们站上职棒球场，甚至代表国家队出战。 自己的预算里面， 疫后婚宴复苏，价格同步上涨，不少新人选择简单办，把婚宴预算拿去出国度蜜月。三立新闻翁佳玉、李维婷台北采访报道。 中国解放军不同以往风格，这次改以有温度的台词与画面，大秀军事肌肉，还神秘感十足。 听，这是新型航母停不下来的心跳。看，这是弹射世界里最炫的战鹰。 一口气公布新型航母、战机、坦克以及无人机等武器，但不是用电脑动画示意，就是只能隐约看到武器外观。北京当局虽然大卖。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潜在可能的总统候选人，他的主动跟积极性，我认为某种程度你要有某种程度的彰显。 哦，你说要主动，要有积极性，林涛共为咱拢听有啊， 蛮有针对性， 都听，我们都听懂 了。一体适用啊，没有针对任何的。 其实听闻林涛兄刚才的讲法啊，我是印证一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人情冷暖朱立伦最知。为什么？前一阵子我刚好在我选区跟几个已经退休的代表跟里长在聊天，他们印象很深了。当时侯友宜在当副市长的时候，朱立伦当市长是怎么带着侯友宜一区一区里长代表在那边认识，跟大家一副就是把侯友宜当成是自己的对心腹大将，把所有的组织经营这些人全部交给侯友宜。所以侯友宜虽然刚刚我们许承阳总会长出来说侯友宜都事前不知道啊，但他有跟他们讨论过，侯友宜说他只想要市政为重，但这一招动作在所有民意人看来就是侯友宜默许的嘛。而这个默许是什么？杀人诛心，这个杀的人就是杀朱立伦。朱立伦心中会想，当时新北市我这整个这样提拔你侯友宜，现在立场可能不同，之后你转头拿外阿爹呢，来用这些都是我认识的人， 观众朋友，什么是里长联谊会？就是每一区的里长选出来的，有一个叫里丢桃里长的领袖。比方说乔委员刚讲树林的里长领袖，英歌的里长领袖，29区的里长的领袖，再选出一个总领袖。我讲一句我的判断啦，当然这样对徐总会长可能不好意思啦。现在假如新北市长是朱立伦，朱立伦假如有意，我认为他也叫得出来当时的总会长联署给他。卢秀燕如果他现在想要，他叫都叫得出台中的里长联会的总会长联署给他。我不能替他回答，但是我认为一，我们有在地方政府服务过的，知道里长跟市政府的关系。 对， 我举个例子啊，这29区的里长联谊会的会长有好几位我们都很熟啊，而且甚至也立场比较偏绿一点。可是说真的，市长要联署我们的市长哎、欸，来选总统哎、欸，哪一个里长联谊会长敢不签？所以我讲啊，侯友宜，如果是侯市长，尊重你，侯市长，如果你认为这招对你有用。你去找其他县市的里长联谊会长帮你联署，我会说好棒，众望所归。不然你是在欺负朱立伦而已嘛？你以前人家的副市长，现在你找你现在的那个里长联谊会长，然后来说哦逼宫，然后要你选。我跟大家讲，我不是替朱立伦讲话，可是朱立伦他现在真的要做的是两件事决断，到底是要走征召还是走初选？这一些一堆人都跳出来了，你说赵少康啊，认为要有初选啊，很多战斗蓝的跳出来说应该要有初选啊。但只要朱立伦一讲要初选，所有党内挺侯的人就会说朱立伦在卡侯。为什么？侯友宜你自己的问题嘛，你用什么理由不去帮林明真？你用的理由是市政为重哦，啊蒋万安、卢秀燕、张善政都更讨哎，他们就市政不为重，就你最重啊，你可以不去帮林明真站台。结果现在话锋一转，假设别人变初选，你不能登记嘛？我怎么前一天、哦、我们大家问大家市政为重，后一天哦，我登记我变总统参选的，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朱立伦或其他的人的问题。第二个啊，假设要征召，征召的要件是什么？万众一心，全党民调，大家就你最高。大家知道这三波战役啊，1126选完后，友宜到达最高点之后，拱郭台铭出来的声音之后，打郭台铭的声音之后，林明真侯友宜没去，再打侯友宜的声音，全部。打打闹闹之后，现在的民调是什么吗？根据友台的民调，郭台铭跟侯友宜的民调已经打到差距剩4%、欸，所以、国民党此时此刻已经不是侯友宜一个太阳了，又重新回到众星拱月。所以刚刚我们从来宾有讲到侯友宜、朱立伦，这是卢秀燕、台中市议员李宗跟那个 黄家田 黄兴慧，还有黄兴慧、几位台中市区过去支持胡志强，后来卢秀燕铁卫军的。全力说卢秀燕大陆民调韩国瑜台南市前市长跳出来说韩国瑜也让他加入支持韩国瑜选总统。所以国民党现在已经变成百家争鸣，如果他直接用征召，征召单一单一候选人，其他人都不服。我认为朱立伦是在想这一个怎么让他公平性更好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民进党我们看没关系，你们的事，反正民进党看赖清德主席这么明确嘛，总统也有所谓的初选，有要登记，当中好像也有保证金啊什么的，就是公正公开啊！国民党你要怎么做是你们的事，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侯友宜真的是机关算。 你知道吗？这几天呢、啊，听完各位的说法，这几天我太太一直跟我讨论朱立伦的事，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太太，因为我认识侯友宜30几年，所以呢，侯友宜大概是什么个性，我太太大概也都知道啊。因为我什么事都跟我太太讨论呐、啊，然后他就一直很，他说为什么纳闷，为什么侯友宜可以这样对朱立伦呐、啊？各位听大家这样讨论完，也听到里长联谊会相关的这样的行为，话来讲，我想起了一个台湾话。不是兄弟无情，是社会狠心，你知道吗？各位要知道哦，侯友宜在警界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在直升机安尼扶摇直上，就是民主进步党的主席兼总统阿扁啊，陈水扁一路提拔，所以成为最年轻的这个警政署长跟最年轻的刑事警察局长。我请问大家一件事啊，他还是319枪击案的召集人哦。没有阿扁啊，没有侯友宜在警戒，我问你一件事情，照理来讲啦，姑且不论其他的政党的问题啊，他如此提拔你侯友宜，请问阿扁关在台北看守所跟台中看守所的时候，你们去看过他一次？有没有看过他一次？那除此之外呢，事实上真正在政界提拔他的人是朱立伦啊。你知道全国民党最讨厌侯友宜什么人？马英九。马英九当总统了以后，第一个下的相关的那个命令呢，是把警政署长的位置把侯友宜赶去当警大校长，然后王佐军接他的这个等于说警政署长的这个位置嘛。后来那么侯友宜连警大校长不保，是朱立伦把他给拉到新北市来的嘛。 所以事实上对这个侯友宜来讲，朱立伦对他有知遇之恩。到第二任的时候，朱立伦选不选总统了嘛、嗯？还让他代表这个等于市长新北市长朱立伦呢到处去。各位还记得巴黎那个八仙城报吗？嗯，是朱立伦全权让侯友宜去处理，出力当出力塞，就是一副就是你是我的接班人。就没想到我的接班人对吧？哈，刚刚大家不是讲到吗？带着侯友宜去认识这些 leader 嘛？哦，嗯、我千金万担是要交给你对吧？哈，你滚我旁去！你知道不？你是滚我旁去呢？旁去了刷背来我头壳顶，你要选总统啊？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从这个警界也好，从这个政治界也好，两个提拔他的贵人，我感慨非常的深刻。为什么？因为就在前阵子，阿扁啊，过来替侯友宜讲话、嗯、啊，请问，好好好，伊关咧看守所，你无去看伊？阿扁啊，即摆来高雄，回来了，保外就医来高雄了，请问你侯友宜，有去看过伊一摆无？ 嗯，这是好问题齁、哦。来，林涛，我再请教一个问题齁、哦。因为国民党立委侯孟楷齁、哦、啊，他讲什么他说朱立伦身为最强总教练，你不要下场打球齁、哦、你去调度就好了齁、哦。外界不用再考虑2024有朱立伦的空间。啊，他是代表他自己，还是他代表立院党团，还是代表什么？ 其实我要讲一件事情、嗯、就是说刚才我补充一个，就是我其实还是我相信这个侯市长他不了解，就是说现在在这个联署的一些动作啦齁。但是我觉得还是要 怎么觉得你刚刚讲的跟现在讲的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侯市长他现在走这个民生，然后一步一脚印，我觉得这方向也是对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在过程中很多人会给一些收足于或是背着侯市长，也没有跟他这个先谈过。 哎、欸，这些都要去，把人嗨哦， 这些都要节制啦。我刚刚要节制哎、欸，因为你不要让混局变得更混乱。其实单纯对每一个 player，、嗯、对每一个潜在可能出来的人都是好事。嗯、我觉得回过头来看这个侯孟楷委员啦、 啊，对， 那因为他现在是文传会主委，那侯委员我觉得说他提的事情是。我猜我了解到了，就是说因为朱主席他不管在对外对内的会议一直强调这一次的机制他无私无我会来办整个的 来来来林涛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不好意思我先问别人瑞德哥你要选总统吗 我没有要选总统啊 东豪哥要选总统吗 头卡坏掉 宇哲老师你要选总统吗 扣赌跨埋啊好 三扣赌跨埋啊我也学侯友宜啊 你保证金主几百万你要讲 我好好恭维齁我好好去这段节目我嘛好好做代志哎呦对不对这是侯友宜我先补充啦第一件事情如果说国民党现阶段哦这个初选啊提名机制就像是寡杯的话两派人马有不同的说法听侯友宜的说啊免博啦齁博十盖啊我都是醒杯啦免博为什么民调很高嘛但是呢为什么要这么急救章呢就怕人家说两句话第一个啊你看我主给啊这标不是领导的标的你叫这标 Kitty, 醒不起哦第二个是你们一定是连博十次都是醒杯吗可博了哦柯林啊民调齁落差啦所以他一定要黄袍加身、嗯、一定呢要把话给说死但是说死的不是侯友宜是这些想要急着上位的朱立伦、嗯、现阶段就是要留有空间不能把话说死然后呢等着什么呢大家有一天呢会想到我对侯友宜来讲呢现阶段重要是什么不留空间然后呢把话给说死就是我了寡不会一定是醒不会所以我说话现阶段两边人马尔虞我诈、嗯、现在大家笑得很开心林涛呢在这边呢说得很辛苦嘛因为什么手心手背都是肉嘛侯友宜是现任市长侯友宜呢民调很高朱立伦呢是党主席两个太阳的竞争有人要很快有人要很慢在快慢之前只下一个最后的结论那现在在批评侯友宜那些人、哦、例如说、啊、昨天我们说李博毅啦啊有一天真的是侯友宜的时候你怎么把这些话给吞下去你说他没有正当性哦请辞啦、啊、不如怎么样辞职啊倒过来听朱立伦的人、嗯、哦如果朱立真的最后呢那个寡杯遥控器发明成功哦请问其他人啊会不会说你寡拍掉到时候呢怎么去挺你这就是国民党现阶段呢我认为在初选机制不明确的状况之下侯还有郭甚至呢朱所遗留的问题呢将来会覆水难收了、啊。 因为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毒死这些后面吼几瓜无为不为赢啊为啦吼。所以林涛，我请教你，你刚刚讲说朱主席是无私无我，对不对？哦，那我请教林涛，你要选总统吗？ 卓议员，你要不要选总统？ 我没有， 我没有， 直接回答就好了。 你太不会做人了，我帮你问他，你会不会选下一届立委？ 不会，不会，不会，选什么会？ 我不敢，我觉得只有会不会，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民进党有大局条款，就是我觉得说 民进党没有大局条款， 没有，没有，没有， 根本就没有。我们下一个是大局条款。 其实我觉得啦，因为昨天我认为昨天黄健庭秘书长出来代表讲话是非常适当的安排，因为整个的选对会的 不是啦，因为林涛，我问你的是说吼，为什么一句我不被选总统都没出嘴啦？ 不是，主席他从选前选后都是强调嘛，一定追 他强调无私无我。 我听他讲， 黄健庭都说不会 把他，不甘愿的、啊。哦，我讲了那么久，从去年县市长打到现在。我公婆媳妇弄婆爱婆嘛，嗯嗯，县长赢得很漂亮啊。 其实朱主席有一段时间民调有起来耶， 对啊， 起来很多、啊。 他民调其实已经起来一倍， 在南投之前其实起来很高。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啊，朱立伦在侯友宜最危险的时候，刚才瑞哥讲，那其实二零一零年之前，嗯、啊，他是连警大校长都被拔掉了。 没错， 可是我搞不懂为什么林涛有没有办法解答。朱立伦是后来对侯友宜怎么样？今天侯友宜要这样对他？ 哎、欸，你要解密吗？ 我觉得两个人沟通还是很顺畅啦。 两个人沟通怎么会是这样子嘛？ 所以我就说，其他有一些 因为 旁边 侯友宜这么不念旧情吗？嗯，为什么把朱立伦要逼成这样？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其实他们沟通，我觉得还是很顺畅的、嗯，因为那个朱立伦主席打电话给侯友宜，邀请他来参加这个林明真的选前 之夜，他要拒绝就拒绝了嘛？ 那你还不够顺畅吗？ 不是，但东豪哥，我要请教一件事情哦，因为赖公吼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嘛。那如果说你预期到说，哎、欸，那个我质询的时候，我金马三宝，我质询的时候可能会炮火隆隆，你觉得卓冠廷是吃素的吗？我现在就觉得你有二心了，我不可能在这个、议会质询的时候，我当作没有这回事嘛，我现在就开始了。那可是他说啊，我们一定要等到这个质询期过后吼，阿、啊、家来跨门呀，那可能六月底七月初会是一个表态或是出场好的时机。这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何必等呢？ 因为我觉得侯友宜还没准备好。我侯友宜绝对没想到有一天他要选总统啊。嗯，2010年的时候被朱立伦从那个水里面溺水的人，那样就拉他一把，嗯，变成首任的新北市副市长。 对， 朱立伦是新北市第一改直辖市以后第一任的市长。哎，侯友宜哪有想到今天？ 嗯，对啊，可是他其实在2022的时候他就有想啦，他就开始思考啦。 后来2014吧，后来本来那个朱立伦只想选一届当一届的新北市市长，那个时候就主意要侯友宜接棒了。为什么敢这么讲？因为当时老朱身边的人已经跟我找我说，哎，要不要安排一下采访我们侯副市长？采访的时间是过年前，隔年就要选市长啊，第二任啊，嗯，2013年嘛， 对， 2013年那一次啊， 一次。 可是后来，国民党被2013的那个太阳花一下子搞乱，所以朱选择继续选新北市市长。可是这没有对不起侯啊，侯只是慢四年啊。可是侯友宜有没有想过说他要做准备？绝对没有，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想选总统人叫朱立伦，侯从来没有为选总统这件事情做过准备。你今天站在那，如果他现在宣布站在新北市议会，你问他有关于总统职权的相关东西，他会怎么跟你讲？ 对， 我是新北市市长，我不方便回答。 呵呵，做起劲。 但是你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就是要出来选总统了嘛，国民党以他实力最强嘛，可是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准备嘛，嗯，所以他怎么办？他拖啊，当然要拖啊，包括去他之前2020年那一场韩国瑜选书，1月13也是一月嘛，选书、嗯、选书没多久，侯身边的人才开始认真考虑选总统这件事情。 啊，这样因马过来当啊呢，起码两三年、啊， 所以我才会他不敢否认他没有去打电话给邱毅人的、啊，侯友宜不敢否认他，我觉得可以再问问看啊，你是不是打电话给邱毅人？嗯， 防疫的时候最危急的时候，嗯，你问找邱莹莹为什么安全事务，安全事务跟新北市政有什么关系？嗯，他只敢讲说他没有跟邱莹莹见面。嗯，啊，可是还是回过来一个问题，因为哦，最后面的位置越来越少，不管怎么讲，政治除了有权术、权谋以外，还是要有点人情。朱立伦我是有点同情他啦，嗯，就我看人一直讲，有公谋心，有弄破爱博。林明真就顶了，变成弄破爱博，然后变成朱立伦了，不是侯友宜，三缺一的是侯友宜。啊，国民党因为认为侯友宜最强啊，所以大家说要团结，不要找战犯。朱立伦心里面作何感想？有没有人去安慰过朱立伦？嗯，朱立伦还要被人家质疑，然后我再站出来讲说，我绝对不选2024。民调不会有。 你公告呢？我觉得林涛可能眼泪都要掉下来。 我想坦白了，朱立伦在这个地方是真的有国民党党主席的高度。为什么？ 对， 因为他后来跳出来说，一切都由我承担。 对啊， 你知道外界的人，国民党里面呢，深蓝啊、韩粉啊，攻击这个把侯友宜骂成头号战犯，对不对？骂了一塌糊涂。侯友宜有没有出来回应？没有哎、欸，他是说大家共同承担，有没有？除此之外，你看他脸书哦。那个郭台铭还有脸书请大家说我是南投女婿，请大家支持林明正，侯友宜都没有就算了、哦、他讲他的那个什么轻轨之外，对不对？没有发行林明正等于说自己本身落选事件了以后，侯友宜用每个臭头皮，然后头号战犯，你知道他发的脸书第一则是什么？郑重声明，我看到郑重声明，我以为他要道歉还是要说明，不是。郑重声明，有人假冒侯友宜的名义去卖药，然后那个不是我卖的。他竟然是声明这个事情，他不去是针对那个等于说林明真是那个败选的事情，还有他自己没去呼吸的事，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都甩锅，都没有去解释哎、欸。所以这一点我们平心而论，朱立伦比较有高度。 来，冠廷， 我客观讲啊，现在很多人批评朱立伦说他有私心，因为他想选总统，做了他们这么堪脏的人哦，谁不想选总统？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侯友宜阵营的人现在有点一厢情愿，觉得说啊，侯友宜现在民调最高啊，你们就征召我就好了、啊。嗯，我跟大家讲，其实朱立伦以他作为国民党党主席，他要想的事情非常的多。我第一个讲，你怎么征召？就算他这个民调超高，赢所有人都赢很多、哦。先姑且不论现在不是这样，议会我们定期会是四月要开到六月，三月如果就质询了，三月他就宣布了或征召了或他表态了，你在议会有多少？他新北市长回答的东西跟总统参选的矛盾的地方，我问一个问题就好：国民党的立场是核电要继续吗？核二厂为什么无法延役？因为干事出春招。侯友宜的立场就是不准发证照，不发核二厂不能比照核一厂一样变成是比较长时间的干事的出春招啊。这个事情他是新北市长，他当然反对啊。你变总统参选人，你变成国民党主流论述是要支持的啊。会有多少这种矛盾的事？第二个，我觉得是我劝侯友宜市长要听一下朱立伦的话，跟听听朱立伦的血泪教训。好啊，假设七月之后宣布啊，七月之后征召啊，侯友宜真的这么一帆风顺哦？十月到十二月要审明年度的预算，侯友宜，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请假，一个选择叫请辞。请辞的惨况我不敢想了齁，我们选民自己想想看，如果侯友宜请辞啊， 变亏啊，对， 先选新北市市长再投再选总统， 对对对对，或者是刚好压到十月，压到十月最后，然后 一起选吗？ 然后选完之后，总统之后 不 选， 不得了，不得了， 对，不敢想，请假。朱立伦当时新北市长只是请两个多月的假， 是 我们回头去看看当时的新北市议会，对于所有新北市的一点点小的市政议题，全部都变成全国讨论。朱立伦被 K 到满头包啊，你侯友宜真的有这么一帆风顺，你未来的这一段时间新北市政都如此的毫无瑕疵吗？所以我觉得朱立伦不一定是真的完全自己的私心啦、啊、对于国民党怎么提出好的人，其实侯友宜阵营有时候太一厢情愿跟太简单。 冠廷讲到齐诚的话，我想补充一点点啊、就是哦，其实民进党哦，我们在下个礼拜哦，就是3月13号我们就总统的候选人就要领表并且登记了、就是下个礼拜，所以星期一二三四五到星期五3月17号如果真的就是赖清德、赖副总统、赖主席一个人登记、那其实整个战况就算后面有多少的行政程序，坦白讲我们就知道部队就是这样走了。 对， 所以下个星期五的下午四点我们就知道民进党这边队伍到底整队成什么样子了。那反之国民党到底要在什么时辰呢？现在的版本第一个是说五月或六月啦齁。这个可能是大家刚刚是在说是朱立伦希望说他还有一点时间能不能民调爬起来。可是其实我刚其实非常认同东豪老师的说法，就是哦， 其实侯友宜可能也不想要太早，真不是怕议会，他哪有在在乎你们议会啊？ 冠廷，你们真逼啊！ 他没有准备好，他希望他的被检验期是越短越好。因为各位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在选总统，其实已经不是在选地方首长，不是任何，甚至不是直辖市市长，他不是只是管内政，让你的交通好、治安好这样而已。总统的宪法职权是掌理台湾国家的国防和外交。就请问侯友宜侯市长，你的国防外交政策到底是什么？你有准备好了吗？你有提出任何的论述吗？你有让台湾人民检验过你有资格带领台湾的国防外交这些大策略吗？他完全没有啊，所以当然他的检验期越短越好。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哦，侯友宜到时候如果到美国去的话，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去了以后，见了美国参议员，问他有关于海峡两岸啊、台美海关系的话，呵呵，这代志 没有，现在还有三平三安， 团结团结。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你说这个时辰往后延，说啊，你是不是自己要介入？然后你是不是让侯市长不能出来选？外界的声音啦，哈，如果现在开始启动总统的这个流程，你是不是在卡侯？ 对啊， 所以朱立伦的角色，他最好的就是说帮蓝营想最好的方式，让所有能够极大化国民党能量的人。这种布局方式才是他负责任的态度。 那我再请教齁，因为黄建廷有讲嘛，征召考虑的对象也要包括郭台铭，对不对？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些潜在人一直被点嘛，过去主席已经讲了嘛，只靠国民党的力量要怎么赢啊？所以他一直在选，不管是南投补选、南投补选后，或是九合一选举这么大胜的气势的时候，他都已经预见了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要提出非绿的大联盟。所以我觉得说他整个的路线、整个的逻辑他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所有潜在有可能把， 我觉得其实你讲的这个，我感觉到就是说齁，我们先对郭台铭有点类似骗婚啦，请对啊，我请个保掉嘛，不然他被柯文哲拉走怎么办？所以呢，我要一直要保留一个空间说，有郭董，我们这边呢这个位置还是留给你的齁，你要再思考一下就骗婚嘛。 不是兄弟无情，是社会很信的。 郭董拿到那张叫自由座，对吧？不保证 可以上火车，可以上高铁，不代表有位置。 因为国民党的议题还有的吵哈，我们往下走。我先请教瑞德哥啦哈，因为昨天民进党的中执会哈，委员也在现场嘛，对不对哈？那中执会呢，就做成了一个决议，是说不建议现任的议员。那不好意思哈，现任议员哈就不要来参加2024的立委的选举，这个是一个建议案哈。所以呢，他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那尽量是往这边去。除外的部分哈，包括艰困选区啊，或者是这一区本来就没有立委的部分，那就不在此限嘛。那我要请教的是，因为我看到国民党的曾明宗啊，他就在说啊，民进党自以为说什么你们用这个东西可以来讲我们侯友宜绕跑，实不然。他说哎呦，民进党是不是不重视世代交替？然后觉得说啊，你为了一直刁底下，那以完没法都起来，我就没有办法做世代交替。这个逻辑论点有没有哪里怪怪的？ 那国民党就重视世代交替了吗？如果国民党重视世代交替，那就不要来一个什么候选人同一选区，如果有不同的候选人，他们如果都愿意的话呢，都同意啊，再全部民调；如果不同意的话，三成这个党员投票，那七成民调。各位，难道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三成党员这个投票呢，这个党员的部分谁比较能够？ 送去身穿迷彩的士兵们走在装甲车旁，前前后后就有50人。原来 我们大概几件代金嘛，费鸿泰就好了。费鸿泰长期几十年呐、啊，哎，你不要小看费鸿泰那个服务啊，从他当议员开始，一直服务到当这个等于说立委啊，干什么？报所得税。各位不要小看替那个老一点的那国民党的党员啊，这些老人家啊，这些这个选民啊，报所得税，人家报那么多年的这个等于说心血了啊，关门里借票箱诶，金刚丹借票箱诶嘛。所以呢，包括徐小新他们这些年轻的这个等于说不讲武德，遇神杀神，遇佛杀佛，这些年轻人对不对齁，关门里嘛，这叫世代交替吗？不是，这个叫抓交替。为什么？真正要世代交替对吧？哈，我跟你讲坦白的啦，国民党真正那个脏话不能说，会被 NCC 罚钱，你知道吗？要不然他就直接杀到哪里去？我问你，中国国民党这些云林以南有区域立委吗？你不要以为中国国民党大胜两个痛口啊，不是的。云林以南，我问你有区域立委吗？云林嘉义县市、台南市跟高雄市、屏东市有吗？没有，屏东县没有，没有。你应该把这些年轻人世代交替，可以打家，不能讲说打家劫舍，打地盘啦、啊，你知道吗？各位要知道，苏俊斌当年也曾经在台南选立委，9万多票，哎，惊死人，哎，错一个，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知道嘛，你这些年轻人如果真的有心往艰困选区下去嘛，那至于说，那么有关于昨天赖清德民进党的赖清德主席所提的这个提议，对不对哦？那么见仁见智啦，但是我觉得在此时此刻这是有必要的。为什么？为什么呢？不是说议员不能这个直接单挑这个人要立委啊，像我个人都认为你没有做满两届以上，没有到第三届，我都觉得这是不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议员等于你的相关的娴熟度跟这个等于说都还不够嘛。你现在只是变，我跟你讲，议员不是一个灯笼那个大位的一个阶梯而已，不是啊。你应该从这个基层去训练了以后呢，你大概有个人认为你当过两届甚至于第三届了以后，你这样循序渐进去挑战立委，我都不看不过意见，你知道不？但有的人做一百年做一百年，我有什么说，我说台北有的人根本还你对整个选区都还没有了解嘛，然后呢，你就马上就要跳那个立法委员到国会去了嘛。那当然啦、那么过去民进党有人说，过去民进党也这样，我跟你说啊，过去民进党在党外时期对吧，我们年轻那个时代，民进党是零席耶，民进党是零席耶，县市首长，然后呢，过去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争和，才有民进党这些人的这个天下，才有办法出头。哎，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从基层，然后开始这样子想办法葡萄，然后他们也可以酸这个所谓的省议员呐、立法委员，才有机会嘛。那但现在不一样，你现在在讲人，你一支手对不哈？你讲人国民党安怎的时阵哦，你要反省检讨自己哦。那当然。民进党这个所谓的他是建议的，不鼓励。但如果你真的出来挑战，他也没有办法。我问他们了呀，你真的出来挑战，那是社会观感的问题啦。这是社会观感，什么意思？啊，你跟我在做，我做议员做得真好啊，我做立委做得够好啊，所以你出来挑战。我讲坦白了，民进党又没有说你就不能挑战，没有这回事啊。民进党刚才这议员挑战干掉现任，在初选干掉现任那个立委的有多少？呆男嘎以其中花心鬼嘛，对吧、 对。 所以民进党是直接开放的，他只是建议你说，你这样子会社会观感不佳嘛。我在这边就可以跟你保证嘛，卓冠廷绝对不会出来挑战立委的那个整个初选嘛。我在这边够一报告嘛， 前提支持是小会 没有问题嘛。这两个 挑战就会 这两个就没有大局为重的问题啦。这是什么？这是四大题，大家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但是卓冠廷以后我不知道， 以后的 事情以后再说嘛，对吧？啊，你国民党自己本身在内乱对吧？哈，内乱乱未完，就是嘛，搞搞你民进党嘛是赶快，人家你赶快都没有港师傅嘞。 因为陶冠你已经讲绝对不会，本来要问你说你会不服气吗？就啊，怎么可以先这样？真不会吗？ 有宣誓，宣誓支持苏小慧。 卓冠廷在选议员，陶冠廷选议员，人苏小慧立委是嘞。 哎，我把权力相挺，权力相挺，瑞德哥还可以。 人家不会做这种事情啦，人家不是侯友宜啦。 因为冠廷现在齁他是刚这个当选没多久嘛齁、那后续我觉得是后事可期啦齁阿波亚尔。 可是已经有国民党的民意代表故意放风声啊、 真的、 说卓冠廷要出来挑战苏巧慧出选啊。 借这个机会啊，借这个让我澄清这样超好的。卓冠廷全力支持苏巧慧委员。 团结。那委员到底差别是什么啦？ 差别是谢谢冠廷的支持。差别就是像冠廷这样其实是第一届，他真的是第一届刚刚选上议员，所以这样子的议员他很感谢，他就是愿意全力支持。但如果今天冠廷已经做到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他觉得可以做得比现任的立委更好的话，那我觉得乡亲可能也会觉得，哎，这个年轻人应该来挑战看看。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还原一下哈，因为昨天民进党中常会我本人就在现场，所以我确实在今天我有发言，所以今天的报章媒体说，哎，苏巧慧也有表示意见，可是我刚好也在这里可以郑重澄清，我就是为了怕像有国民党的人啊，林涛刚刚就一说民进党有大局条款 ，No， 我们昨天这个绝对不是大局条款，不是国民党说的现任立委就保障优先，不是。我自己就是现任的立委，所以我也很干脆公平的认为说，我们就是要开放接受初选，接受大家的挑战。只是现在的状况是，刚刚当选议员的人其实也就才大概100天左右而已，就任大概100天左右而已，所以这样的人到底适不适合来，就是要看各区的状况啊。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最后党也是接受大家各方多元的讨论之后，我们做成了这个不建议现任议员参选条款。第一，他是不建议；第二，他做出了明确的区隔，就是在艰困选区的部分我们还是可以用党来征召，像现任的议员，如果他是最强的人选，他还是可以参与的。所以第一，这绝对不是大局条款，这跟国民党当时在想的完全不一样。民党就是一个大开大合、接受挑战的。 还是有限制啊， 没有限制啊， 在优势选区是限制， 没有限制，他一样，他是道德劝说， 里面很清楚，优势选区是 他是道德劝说，但你要真的出来， 对对， 也不会阻止你啊。 我直接讲，因为这个条款很明显是分优势选区跟艰困选区，那艰困选区没有所谓限不限任议员的问题，好，那可是优势选区他会建议现任的议员不要参选立委。那整个来说，他到最后民进党是一个劝说还是一个硬性规定，那自己去决定，但是就真的就限制优势选区的议员的选的参选啊。 为什么会 这是事实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议？因为现在的社会风气、大家看到原来有这么多的议员想要跳槽去选立委，那这是谁带起风气？就是国民党 国民党满满的都是这样的 条款啊。这个民党主席他赖清德他讲一句话，他说这个条款对党是有加分作用，作用也有长远的目的， 所以看第二句 也有长远的目的。什么叫长远的目的？因为他要选总统嘛。所以今天说你这些议员，你这些小鸡都不要吵，原因是因为我对党最长远的目的就是我能够拿这件事情去攻击别人党的可能的潜在的候选人，这才是最关键的嘛。 对，我觉得林涛，不能这样解释。我不要管他叫国民党或民进党。正常来讲，国会议员如果做得还不错，应该是继续连任嘛。我是主张国会要资深制的。国会在资深制的同时，另外什么，他应该要老中青三代都有，不要断层。国民党在讲世代中青的，在讲国民党的世代交替的轮替的时候，我的问题是国民党老一辈的太多，年轻一辈的太少。所以这是国民党独有的问题，不是其他政党的。那以民进党讲，他现有的立委，现任立委其实最多，他不可能搞内乱，我一定是现任的要比较优先一点，除非这个现任立委的表现真的出问题，那就是个案另当别论。那如果是非民进党的，比如说在国民党，松信是国民党的立委啊，民进党要挑战他的时候，我当然就这时候可以考虑从市议员里面找，比如说连任多届的市议员，不是那个不是刚当选的市议员，合理嘛，大家不会在这个时候 argue 嘛，国民党跟民进党的问题是说，已经当了两届的市议员，但是上不去，然后呢，资深的立委呢，又不愿意转不分区，就你们没办法新陈代， 没有新陈代谢啦， 那朱立伦朱主席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些想要新陈代谢的人怎么办？这是矛盾，但是政治呢就是这样子，这时候是也是朱立伦展现能力的时候。对赖清德来讲，我不可能让六十几个立委先内乱嘛，执政党没有人在内乱的啦。可是一定有些选区，那个蓝绿是 PK 的，上次刚好过关嘛。那有些选区是民进党有绝对优势的，就是国民党都不想去选的地方嘛。那个地方当然就可以由党内的初选机制决定啊。所以不能混为一谈哦。 好，我们来监督施政，我们来看一个部分是新竹县，今年呢他们是主办了全中运的这个比赛资格，那其中有一个这个网球资格赛当中，就是因为这个网球场那个场地实在是非常的可怕，也害得选手就受伤退赛。那现在呢有一个新的办法是，本来是在竹东，后来改到竹南的场地。今天是民进党开了一场记者会，炮轰杨文科县长，那也这代级都慢半拍。我们来看一张照片，这是我从卢彦勋他的脸书上面截下来的，我看到这一个草地的时候，我想这个场地你去看草皮如果说衣服的话，这个是一种渐层风啦，但是它是网球场地，是一个草地的场地，它这样叫做狗啃的吧，是狗啃的一个草地那也因为这样呢，它独家铺好没有多久的时间，然后就叫选手上场去踩。那因为这个场地都还没有夯实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害得选手受伤了嘛。那现在当然是变成要事后去补救，可是问题是居然这个场地应该是去年12月完工。 对。 结果呢他拖到今年3月要资格赛比赛的前几个小时才完整的搞定。你来怎么看？ 贵雅，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以前也算是网球圈的人。 哦，真的。 我以前在政大是男网队，所以其实这两天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大，在网球圈是非常大的渲染，大家非常的愤怒。为什么？我先讲这是什么比赛？是全中运。全中运是全台湾国中跟高中，尤其是体保生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活动。他们这些学生只要能够在全中运得到名次， 甚至有人说比联考还重要，因为他这个分数可以决定他上什么高中，可以决定他上什么大学，备战了一整年就是为了打这场比赛。嗯，结果新竹县啊暌违47年重新办这个全中运，闹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笑话。为什么会这样讲？刚才贵雅你这个图片我给大家看一下。嗯，首先啊我先讲，当然我们看四大公开赛，网球四大公开赛有草皮的，有硬地的，有红土的，可是说真的台湾啊草皮的土地非常非常的少。是谁决定让这一次的全中运的网球比赛的场地是草皮，而且在草皮上表现最好的卢彦勋就跳出来讲了，嗯，哎，这个跟当温布顿的那个草皮是完全不一样的，跟日本也完全不一样，这到底是哪门子发明？我特别为了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去请教了几个担任长期担任裁判的人员，看到这土地，你知道他们讲什么吗？这一看就是水泥地上面直接铺草皮，没有经过整地，嗯，也没有经过踩踏后整平。所以你看到上面哦，有很多不平跟皱褶的地方。这一看，我今天给好几个网球的国手，以前打甲组的跟裁判看，他们直接跟我讲，这就是一看就是会非常容易绊倒。嗯，结果没错，第一天比赛3月2号比赛，3月1号才说完工，你可以拖到要比赛前一天才完工，然后所有的验收什么全部都随随便便。结果果真第一天，来自高雄凤山国中的小朋友脚直接扭伤。杨文科你主政的新竹县政府居然什么态度？两个回应。第一个回应，哦，我们比赛都符合规范啊。第二个回应，他们教育局更瞎，教育局副局长跳出来讲，可能是学生不适应啊，你用这种烂场地，然后你怪给学生不适应，难怪大家气炸了嘛。我给大家看第二个场地，贵雅，你看这个照片，这个是所有在打网球知道不可能有这种场地，还是我们的小朋友全中运的场地。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在网球场后面应该要挡球的墙壁，它居然下面没有把它完整的填封，是拿什么挡在这里？ 椅子嘛， 拿塑胶椅耶，哦，塑胶椅当成是挡球的底板，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场地，这是全中运场地。好，结果现在有人讲说，哦，全中运啊，中央也有责任啊，国民党最喜欢来这一套，全中运是干嘛？中央指导，由地方来执行。而且你是要讲中央，我们巧慧委员在这里最清楚，教育部体育署过去几年给新竹县的钱是远远超过其他县市。我讲几个点给大家听，全中运有中华民国以来补助单一县市最高最高，过去所有县市哦，就 1.6 亿，新竹县今年比照 1.6 亿， 1.6 亿以外额外补助体育设施，从2018年到2022年多补助5858万，观众朋友2亿多咯。我还没有讲前瞻，体育署的前瞻再给新竹县1亿多，3亿多，有史以来最高的预算给新竹县。就杨文科现在搞到比赛从3月2号到3月8号，现在说啊场地出包了，结果你跟我讲验收好了，现在啊这次又是什么？我觉得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事前贴还是事后贴的？看起来是事后贴的哦，看上面照相的日期，上面写说那个场地还没有完成，无法进入打球，请勿擅自进入。哎，这是我们的孩子国手为了要当国手的甲组选手的比赛场地哦，笑死人。结果现在4月13到4月20才进行赛程，现在整个场地都没用，也没人知道，这就是我们国民党杨文科县长执政的水准。 现在要赶快是要亡羊补牢齁。接着我们来看的是聚焦在这个国际的这个部分齁，国际两岸。我请教瑞德哥齁，我们来看一个部分啦齁。之前呢你就看到说，诶，对岸不是会说什么台独黑名单吗齁，好像巧慧爸爸对不对，是不是 顽固台独分子，所以所有的家人也就是包含我本人都朱十族啦，不止朱九族， 是不能够去对岸，之前是这样讲嘛，但现在有一个新的提案齁，不能去对岸，其实本来你们也不想去嘛齁，因为很怕回不来对不对。好，来现在我们进一步看齁，这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叫周小平齁，他建议呢，诶，要发布齁，就是台独的黑名单，要有一个惩戒令齁，那要制裁，怎么制裁呢？他说到时候如果对台湾有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你就可以任意的逮捕或者是击毙做了这些事情的人呢，你还可以授勋给他。居然齁，哦，传出这样的一个提案齁，哦，这样不当理气的提案。好啊，我们很慎重的我们来做进一步的研议。那我们看到齁，哦，曹新成他就说提出这种恐怖组织的一种击杀令，然后简直就是恐怖组织，大家刚好趁这个时机把中国的真面目给看个清楚。 对，没错。那么周小平只是一个跳梁小丑啦齁。哦， 那么他讲这个话就是啊，讲派讲难听一点就是泼这里圣公啊，那么中国共产党的 LP 啊，所以他故意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他初次能够登场到政协人代两会啊，然后故意去提这样的一个提案啊，听说已经通过了哈、啊，那这也不稀奇，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各位。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中国共产党打到了台湾，拿下了台湾，不要说什么民进党什么独台独啦，卖公债啦，我告诉你，你所有的房地产的权状全部都是废纸一张，你的新台币都是零，然后呢，紧接而来呢，所有的分配财产重分配，拱山洞说了算。你的民宿、高级民宿、饭店啊，然后你包括你的什么，所有的一切全部归他一个人，一句话就说了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嘛。那么他上面不是说，那么对于要惩罚什么这个私人的相关的这个台企，他主张台独的这个企业啦。然后呢，现在才开始惩罚吗？早就开始惩罚了嘛。然后你忘了吗？他把雷神公司卖我们台湾武器的这些公司还给他罚款嘞。几家那个雷神啊，这样几家那个洛克希德马丁啊，这几家公司啊，啊，总共罚款了好几千亿耶，你知道吗？那没人，那没得差别啊，没得差别就丢了哦。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恫吓跟无聊之举啊，我讲坦白的，这也没什么好稀罕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之前有什么台独扑克牌，那么台独黑名单嘛。嗯。我跟张宇韶两个人其实都蛮想抗议的、啊。我们扑克牌52张啊，你知道吗？我们两个 排不上去， 我们两个排不上去。 你说那个什么王定宇，他们都有 我比张宇韶，至少我觉得我比他光荣。我被人民日报骂过，还被环球时报常常骂，你知道吗？所以你要知道，哎、欸，这是我们的荣耀、欸，哎，这变成我们的荣耀、啊、 勋章啊！ 对，你要知道一件，这是我们的勋章嘛。那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跳梁小丑，故意在那边说，我明天怎么样？我告诉各位啦，常常有这样的跳梁小丑跑到我的脸书那个陌生讯息里面说、嗯，等我们王师到台湾的时候，我看你哦、喔，我一个第一个一定要宰了你。我第一个人怎么样？我就说你现在连买飞机票、坐飞机过来的能力都没有啊，对不对？你还想过来干嘛呢？那我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言论呢，是很多其实就是为了讨好共产党的啦。我刚刚拍下来，周小平来台湾给我订购机的嘛，我刚刚拍，不能那么太暴力哈、哦，太暴力不好。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嘛，他们这种人，对不对？在中国，很多人就是看风向。然后他知道，哎，共产党讨厌台独，台湾的国民党也唱和啊，然后呢，我就讲这样的话呢，对他就有所帮助啊。那么像这种人很多的不稀奇了，我讲坦白也不稀奇啦。不过，那么我们倒是要注意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中国共产党他明年相关的这个军事预算是台湾的11倍，嗯，你知道、哦、他的 GDP 去年只有3%，这还造假的哦。明年号称要有5%，就是增加5%，对不对？这还造假的哦。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说这还造假的，因为没钱，没钱还把军费增加到台湾的11倍，还增加7%多、7%多哦。你这世界第一大军费当然是美国，但第二位就是中国。所以我们还是要非常小心，那么中国用飞弹、用飞机、用各式的军舰来对待台湾，想要封锁台湾。再跟各位讲哦，最近我们不是拿1000多亿去补贴劳保有没有齁、哦、嗯。中国共产党如果过来的有一些什么退休军工教的一些人啊，那幻想哦，以为可以赢王师，我告诉你，共产党来了，你的劳保、健保跟你的公保什么都没有，看看他们如何对待他们退休65岁以上的那些老人家，他们缴的辛辛苦苦缴的那些所谓的医保，一个月200几块人民币，有无？给你一只剁掉，剩88块人民币，为什么？因为伊无钱啊。嗯，所以你就知道，如果真的中国共产党管理统治啊，你不会再有什么劳保健保，不会再有什么国保什么公保，什么都没有啊，你一切归零了、啊。所以呢，自己想想看，还要不要当中国共产党的马前卒？ 刚刚讲医保对不对？啊，结果吼、哦，他们有一个中国人大代表叫做周正球，他讲说，哎呀，台湾吼、哦、缺电、缺水、缺药、缺蛋这种困境呢，只要两岸统一之后，就可以依靠中国得到。 对啊，跟你补充一下，这一次在政协跟人大也有一个代表提出一个这个等于说为人民。就中国广大人民那个发声，为什么呢？因为从去年底到过年期间这段期间呢、啊，中国死了至少可能啊，因为疫情搞不好死了上百万人，对不对？嗯，他请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央政府提供免费的墓地给他们。 好， 这个人大代表真的是异想天开了。我也常想跟他对话一下，来我们来比较一下你们的状况跟我们的状况好了。请问台湾的健保有跳票，导致呢老人上街头？有啦。我知道800壮士上街头了，但是老人现阶段呢所得到的医疗长照的照顾在台湾没有问题，这第一个。第二是 请问我们的地方政府有因为公务人员或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或者是呢小学老师薪水发不出来？我很客观，台湾真的有，因为在刘正宏的时候发不出来。哦，还有李明珍的时候呢，虽然那个小学代课老师都发不出来，但问题后来中央政府都解决了嘛。你们现在一大堆地方政府啊，连基本的工资或者是呢国营企业的员工都被砍掉了，请问呢、啊、这样的状况有发生在台湾吗？第三个更有趣的地方是啊，哎，南宁有一家公安局，因为呢他欠了地方政府啊所谓的电费，结果呢警察局的电呢、啊、通通被切掉，这家公安局啊基本上已经关门了，这是你们的状况啊。还有啊，台湾现在有烂尾楼的问题吗？没有，你们恒大基本上所引发的这个呢房地产泡沫化，使得今年虽然李克强下台之前说了今年中国呢经济呢大概有 5.5% 的成长，全世界没人相信，所以你那个叫什么，你那个叫做呢以梨窥海以管测报，什么意思呢？自己的问题看不到，结果呢夸夸而谈说只要两岸统一了，台湾就没有缺水缺蛋、哦、或缺其他问题。最后我讲的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台湾遇到的这些问题呢是被一些特定媒体，包含呢中国的农场文，还有台湾的某些政客基本上所带出来的。台湾有些人急着呢带风向，引述的来源呢都是像这样的政协委员啊或人大代表，看看自己再看看别人，才知道呢台湾现阶段虽然没有办法在全世界经济排名前十，但是呢在东亚地区经济成长率在这三年以来呢基本上应当是最高的。 不晓得各位观众朋友齁，你们有没有在用那个 TikTok？ 我自己是没有啦齁。我们要来看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这个局长齁瑞伊，他说TikTok 对国家安全有一些隐忧，他说中国政府可以透过 TikTok 来控制美国的数百万用户的数据，那会影响大家的这个舆论齁，就是说会带风向，甚至包括带台湾的风向。我们先一起来看。 Cou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rough its ownership of ByteDance forced to cooperate? Could they use TikTok to control data on millions of users? Yes. 一声肯定回答，说明了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近来对中国影音软体 TikTok 可能带来的国安威胁抱持高度警戒。美国 FBI 局长瑞伊出席参议院的全球威胁听证会时，便公开坦言 TikTok 高度威胁美国国安。 This is a tool that is ultimately within the contro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t, to me, it screams out with national security. 随后瑞伊证实 TikTok 还可能成为中共用来行诉对台舆论的工具之一。 Let's say China wants to invade Taiwan, make sure that Americans are seeing videos arguing why Taiwan belongs to China and why the U.S. should not intervene. Yes, we're not sure that we would see many of the outward signs of it happening. 对于国际间的种种指控， TikTok 执行长驳斥中国政府从未向公司索取美国使用者的资讯，甚至保证即便政府要求他们也不会提供。不过早有美国网红揭露中国到底怎么透过 TikTok 进行大外宣。 Are you in the I Hate China Club while the West is just making up all kinds of bullshit as a bargain chip to suppress China? 先找到会英文的亚洲面孔炮轰西方媒体抹黑，还上传新疆民众打扮入时的影片，似乎想证明新疆没被打压控制，最后更直接暴力地找上西方脸孔，大赞中国好棒棒。 China has increased its spending 500%, thousands, mayb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nd hitting you from all angles with Chinese propaganda. 随着 TikTok 上不断出现为中共喉舌的影片，全球政府警铃大作，从上到下不遗余力警告各国民众千万别小看 TikTok 的洗脑威力。 诶，我们在座来宾有人使用 TikTok 的吗？还是说使用过把它删掉了？ 我使用过。 你使用过齁。诶，林涛有吗？ 我自己是没有使用 TikTok 的端影音啦、 啊。我也没有使用，但我现在看到就是说美国他们点出来的问题以后会觉得台积大条哦。他说齁、哦、可以被中国拿来当作是一个行塑对台舆论的工具之一。而且呢这个 TikTok 执行长他当然是要帮忙辩护嘛，说不我跟你讲齁、哦、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跟我们要过任何美国使用者的资讯齁、哦、就算有的话齁、哦、我们也不会提供。但问题是这样啦。之前 像是阿里巴巴啊，或是那一些大企业大集团啊，哈，叫你共同富裕，你可以说 no 吗？有 no 的机会吗？没有。所以我请教委员哈，你怎么样来看？ 我想今天哦，这个因为美国的关系，我们再次看到了大家对 TikTok 这个软体的重视。那大家会在讲说，哎呀，其实我们应该把它禁掉。这里面就分成两个层次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它的内容，内容到底实不实在？这个其实哦，就很多人说，像我们的话，当然觉得这大量充斥着内容农场的发文，甚至很多就是对我来说，真的百分之百就是假讯息啦。可是总会有跟我不同队的人哈、哦，就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人，他就说没有啊，你这个是台湾的言论自由啊，就算它是假的，你也要让它留存。好，所以我们先不论这个内容的部分，但是我必须很明确的说。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在立法院有做过非常多的讨论，其实就是如同刚刚贵雅说的， TikTok 是一个完全中国掌握的公司，所以它就是跟阿里巴巴跟小米这样完全一样。你现在虽然对外说我的资讯是不会传回给中国政府，可是谁知道是哪一天呢？那这个消息因为我们过去已经能够掌握，所以台湾其实、哦、跟防疫一样是创世界之先，我们的公部门政府部门在去年就已经禁止使用抖音这个部分了。那现在你也看到其实台湾做的真的是正确的、啊、因为不管是印度甚至是现在连美国大家都跟进，还有欧盟也是在政府部门的部分已经都全部禁止，因为这一个软体就是被越来越多的迹象证实它会把它的使用数据传回去给中国的内部来供使用。那大家可以知道、哦、其实我们人都是这样啦，大概那些账号密码差不多都港州的啦，所以、哦、你如果抖音有在用的，你的 Facebook 啦，你的 IG 啦，你的 Twitter 啦，差不多都是用港州的啦、嗯、所以你以为说没有，我就是在 TikTok 上面看一看这些东西而已，我都不讲话，没有，你的这些数据很明白的资安问题是在这一块，数据就是掌握在对岸的手中的，就是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你全面其他的资讯也都有可能就被同步掌握。所以台湾政府跟世界一样，我们是首先基于资安的理由来禁止 TikTok 在公部门使用、嗯、这个一定要讲得非常清楚。至于内容的部分，坦白讲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方式可以来辨别假讯息的部分、嗯、这个我们当然会继续努力。 哦，说到资安的理由，我就看到有一个这个新闻啊，他是说韩国有很啊，不好意思，韩国他们的确整形的风气是比较盛一点、啊、这边调一点那边调一点，那说有好多个大咖韩国明星，包括有歌手啊，有演员等等，他们去某一间医美诊所，然后动手术的这个画面呢，那一间的、这个就是说手术室他有放监视器，好、哦，然后现在传出来的是韩国媒体说啊，这一间诊所使用的监视器呢就是中国制造，而且呢讲说这一款齁、哦、先前就是因为有这个资安的问题所以退出市场啊，这是对款就是海康威视嘛、嗯哦、那我请教瑞德哥怎么样来看。 事实上呢，中国在这个相关的部分呢他们一直不承认。当然最近一个新闻你忘记了吗？世界各国的那个港口里面那个起重机在吊货柜的那个，嗯，竟然上面就直接有中国的相关的间谍的这个监视器在里面，那他就可以把可以掌控在这个全世界各地所有的这个码头的相关的那个一举一动，甚至于必要的时候他一声令下他可以让他不能动作。各位会觉得根本柯林，我把各位讲一个秘密，台湾我们现在有所谓车牌辨识系统，但你知道吗，台湾曾经差一点有机会变成中国相关的监视器的车牌辨识系统。各位，如果你知不知道有多可怕，外国的记者不是曾经在那个中国进行一个试验吗？七秒钟可以抓到你，就是你的那个、 哦哦哦、 你的人脸辨识嘛，七秒钟号称我就可以抓到你，你人在什么地方就可以抓到你。车牌辨识系统有多恐怖，我问大家，他如果抓的是你一般的老百姓也就算了，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还有参谋总长这些人在坐车相关的在哪里他都马上知道的话，你知道会有多可怕，他飞弹过来就把你炸掉了，斩首行动直接飞过来就把你给炸掉了，那有多可怕你就知道。那么中国在这个部分他所进行的，所以像现在不是很多的 5G 系统啦、啊，还有包括那个在世界各国大家都想尽办法都不要用中国制的嘛，不是我们排斥他们，而是他们不可靠。为什么手机就好了，最近我换手机为什么我不买，我告诉各位哦，对岸有些手机不错啊，对岸有些手机拍摄效果也不错啊，嗯，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需要，我们有保护自己的著作权，为什么我们不需要自己拍了一张照片的要同时这个照片跟影带传回对岸，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是开玩笑了，这都事实嘛。 过去包括国防部还有一些部会，我们采购相关的这个抽取式硬碟，里面竟然连木马程式都弄好了，而且让你一般的扫毒防毒软体扫不到， 扫不到， 那才是厉害，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想尽办法在问，当然啦、啊，对台湾对台的情报当然是做最充足了。不过对欧洲也好，对欧盟也好，对澳洲，对这个等于说那个美国也好，他们都不会放过，因为他最主要目的就是要监控你全世界。万一有朝一日可以这样做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所谓的全世界的老大， 是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啊，他一共哦有在美国要来见面。那本来我们还在想说，哎，对岸好像还没有看到抗议，有了，他抗议来了哈、哦。他们的外交部呢，就是跟美方讲说，我们是严重关切。那结果美方哦给他怎么样的回复呢？他就说啊，过境就过境啊，这不是行之有年吗？感觉哈、哦，你硬硬的打过来，可是我就给你免礼针了哈、哦，你怎么样来看？ 风险控管， 嗯， 我直接讲，因为我们的总统过去美国。每一两年就会有一次， 嗯， 不管他是叫蔡英文、叫马英九、叫陈水扁、叫李登辉， 嗯， 过境外交、过境美国这件事情，我们从来不是问题，甚至有时候我们比较要求多一点，还会要考虑说你是在西岸，还是在纽约，还是在这个美国南边， 嗯， 甚至有时候你在夏威夷都会被拿出来讲嘛， 嗯， 那中国有没有历史有没有抗议，都有抗议的，但是就是行礼如仪， 对。 啊，这次为什么讲就是叫做风险控管呢、啊？因为麦卡锡议长他本来是想来访问台湾的， 对。 那此时此地，这件事情蓝绿一定会吵翻天， 对， 一定会吵翻天。 国民党很会借题发挥啊， 嗯，但是他就是会有影响， 对啊。还有老共也更会借题发挥啊， 嗯。好，可是我们在看这件事情呢、啊，就是未来你在看这九个月的总统大选里面，如果国民党是侯友宜的，或者也许是其他人、嗯，他怎么控管这件事情？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能力控管风险？麦卡锡这件事情有可能让北京下不了台，又做动作，是有可能。你再注意看这件事情，蔡英文总统有趣的地方在哪？ 嗯， 我过来看你。 嗯， 换一个方式嘛，你现在来，也许会让大家纷纷扰扰。光是美军的把战备物资放台湾，国民党都在吵了嘛。 嗯， 那个是贺主嘛，那是国防授权法里面的，就是把美军把他的设备先放在台湾嘛。 嗯， 他作为美军要支援台湾的时候，不用再带装备嘛，快嘛、嗯，这个都可以被讲成是战争，把拿台湾当棋子嘛。那个明明是贺主嘛。麦卡锡议长这个事情就是一样啊，既然这个时候可能会引发内部的这个纷争，换一个方式，我来看，我们在你的选区在加州看。然后也在这个雷根总统这个纪念馆做个演讲。政治哈、啊、是要创造可能性。 嗯， 这样子一做下去以后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我们的总统不管他叫什么名字，第一个跟美国议长碰面， 嗯， 公开碰面， 以前从来没有， 嗯， 拉高层次。 对，而且因为我们美国众议院议长他是美国政坛的第三号人物哦， 是他是第三把交椅。这样的事情，如果有共同台湾内部有共同利益的时候，不分朝野应该一致支持，不会有批评的声音。 嗯， 这件事情也表示现在在执政的民进党他有能力控制风险。控制风险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要被统一嘛， 嗯， 北京一定有意见嘛。好，那、啊、回过来对照组是什么？是国民党。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是侯友宜。国民党控制风险的方式是什么？国民党在美中之间，他要怎么办？我说实在，我到目前为止看得很模糊，因为我们看到动作比较多的叫做北京这一团。 嗯， 已经两次了嘛，都是夏立言嘛。 对， 那美国就是一个黄介正黄老师吗？夏立言跟黄介正之间平衡吗？这还是朱立伦主席的、哦。 嗯， 啊侯友宜的，呵呵做代级团结，各就大家有各自有各自的分工角色。 嗯， 要跟我讲这个吗？ 嗯， 能力，有能力控管风险，而且可以获得美方的支持。 对。哎，我让林涛来回应啦齁，就是说这件事情，因为本来可能是麦卡锡要来，可是现在做了一些调整，也当然是我们有我们自己外交上面的考量嘛齁，刚刚东豪哥讲说是风险控管。那这个事情啦齁，台美外交每次的这个升级升温， 国民党是怎么样看的呢？因为齁，我要补充一下，经济学人哦，他讲说台湾最大的威胁是民众没有做好对抗中国的准备。那他们一整本的杂志呢，推出的是齁前线福尔摩沙系列特别报道。他从我们的民主转型啊、经贸啊、半导体啊、齁国防啊、外交等等齁，仔仔细细的分析。可他有一个重点，他在说什么？他在说的是台湾某一些对独裁者很仁慈啊，对独裁者好像没什么意见啊，好像老共打我们都是应该的，感觉比较像在说你们。然后但是呢 always 都在检讨被害人。我们台湾就算农渔场什么分卖不出去，也是因为对岸他们无理的打压嘛，或者说没事找个理由来给你刁难，对不对？可是呢 always 检讨都是被害人。你怎么样来回应？ 我自己觉得说，所有台湾各界不管政党齁，能够跟美方多互动，我认为都是好事啊齁。那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中国大陆他要去抗议是他的事情，因为这个我们当然跟美国做最好的平衡嘛。就像这个过去，其实国民党过去中断一段时间，但是过去年开始，国民党朱主席又在华府设立的这个驻美代表处，某种程度就是我们的爱台亲美友日和路的这个基调一直在进行。所以过去一段期间，不只是这个夏立言副主席到这个对岸去访问，其实我们到日本嘛，然后黄介正在美国，事实上是美中台其实都有兼顾的过程。那我觉得回过头来看这一次的对美的事情，这个整个的交流，其实要关注的是什么？是从全动法到这一次的访问，我们都要关注的是民众他的感觉是什么？这是增加民众的恐惧感吗？还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升高区域的情势？ 我觉得你要问的是，是谁在炒作那个恐惧感？ 这个恐惧感，其实经济学人有提到嘛，就是说，如果今天外界都认为台湾的台海情势非常严峻，那我们台湾自己的民众觉得好像还好。那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危机啊。 那会是温水煮青蛙？来，玉山老师。 美国的外交非常非常细腻哦。彭斯那时候跑去哪里？跑去尼克森图书馆，为什么？做演讲，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尼克森造成美中关系正常化嘛。那小英如果去这个美国访问，雷根是什么概念？雷根是加州州长啊。最重要的部分呢？所以我要说的地方是，我比较担心国民党朱立伦如果是呢这个总统候选，我认为啦，像这个 Eric 啦，或是说黄介正啊，这是他任命的嘛，而且他访问过很多次，都是 Eric 安排的嘛。但是如果是侯友宜，他现在在恶补，对不对？任何人不要说呢是要去准备期中考啊，一定啊会去一个地方叫 CSIS， 好，这是一个指标嘛。小英也去嘛，赖清德也去嘛。当侯友宜要去的时候，请问他要跟大家说什么？三平三安，或者是呵呵做代级吗？ 不当强国的棋子 啊！不当强国的棋子。美国人说，上次你们讲塞子那个连来都没有来。 那就会问题蛮大的了哈。领导人呢自己就扎不扎实啊哈？啊，不能说哎、欸，我过去就好好做事政，就想要糊弄过去哈，这一招是没有用的哈。那我们讲哈，中共的本质是什么哈？投降派哈，台湾有几挂投降派，他们就说啊，我们就是要和平统一，他们自以为说无血开城，那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呢？大家来回忆一下哈，中国驻华大使卢沙野他曾经高谈阔论，他说两岸统一之后要对台湾人进行再教育，我不知道要不要丢去新疆哈，因为他说要对台湾人进行再教育，这一点你一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吗？告诉你，更不可思议的是政协会议提案说要杀台独，这么荒唐的提案居然哈不是挡下来，他还采纳，还说要转交其他相关部门来做研议啊。不是啊，我明明就记得习近平不是说过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吗？啊，今嘛好有个被恐吓杀台独，所以呢中共说的话也就是天天特特，中国对台的政策也是一手萝卜一手棒子。那我们要讲哈，强盗跟流氓跟你说啊，来来来，我们来和平统一吧，会相信的不是笨就是蠢。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加油，我们再会。